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提前了解我们的节目预告，然后呢提前的向我们的嘉宾来提问，了解更多的节目细节都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博。此刻呢大家就可以来微博留言啦，在我播我们民生资讯的同时，看看今天的内容是不是正好是你需要的。因为是最近进入到冬天之后，我在用车方面突然有几次尖叫状态，所以呢我就再一次的邀请到我们狐狸卡的创始人杜瑶来到节目当中，解决一下我这些尖叫的状态，同时也避免大家可能会出现跟我一样尖叫的状态。首先欢迎杜瑶。 江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狐狸卡杜瑶。 好，杜总跟我一块儿听听资讯，跟大家一起听听资讯。 好嘞。 然后呢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大家在微博上关于我们今天直播内容的互动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置顶微博，可以来到粉丝群第二条，我转发了狐狸卡官博的那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好，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1月21日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了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5例。北京新闻广播近期是发布了大量的进京措施解读和报道，其中呢今日燕郊的通勤百态是新政的第一天，我台记者采访了燕郊通勤人员的体验，引发了很大的反响。那随着通勤人员标志进入健康宝等措施的细化，今天我们台里的各路记者也是在早高峰继续前往进京的检查站，直击通勤人员出行情况，并且了解是否有进一步的便民措施。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台各档的新闻节目，来听我们记者发回的报道。截至2021年11月20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011.41万剂次，累计接种人次是达到了2177.99万人。本市三部门再一次的呼吁全市老年人尽快尽早的接种新冠疫苗。怎么我们杜总还对小熊的诗很期待呢？就是没给你写 啊。 就是今天怎么就安静的听我说车？ 对呀，这不应该啊。 他自己还柠檬呢，应该柠檬的是你啊。别的 个嘉宾怎么都有，只有我没有。 对啊， 我们的蝎子同学已经坐在我的对面，柠檬了很半天了啊。带带小熊，要不然你给他写首诗吧，好不好？表现一下你作为铁粉的诚意。今天我们要说车了，我之所以再一次的邀请狐狸卡尔的创始人杜瑶来到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最近确实突发了，真的是一个月之内，突发了两次，我的车。一次是黄灯报警，一次是红灯报警。这个以前我们讲车上那些报警标志跟大家讲过， 对， 黄灯的时候我还好，我没有那么紧张， 嗯， 然后那个红灯它真的是尖叫，不夸张，就是车，你的车突然开始尖叫，然后提醒你赶快关闭什么的， 对， 然后我当时就很紧张，我是赶紧靠边了，因为我记得当时在节目当中你也说过， 对， 如果你的这个提示已经是红色的提示，且你的车，你的爱车在尖叫，还是要停车，我们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对对对， 好了，说说我这两次尖叫，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入冬之后遇到这个问题。同时呢，你在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今天都可以留言给杜瑶问一问。另外呢，其实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除了这个尖叫入冬的问题之外啊，我们先回顾一下。另外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讲一讲车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方向盘呀什么这之类的你们还应该必备的最好能备上的一些工具有哪些。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微博上面呢也放了一些图片，这些可能你车上暂时现在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要备这些工具，有什么用，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好，先来说一下我的车辆尖叫一次，你肯定记得比我清楚啊，因为我每次都向你求救了。 对 啊，一次是机油， 机油 那是黄色的标志的一次。 那 这个是一个正常情况，还是说也是在冬天才会出现的情况？ 这个其实跟季节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这个是在我们车辆日常使用过程中，机油的一些消耗，它达到一定的这个液位的时候，它就需要提示我们来去补充我们的机油。或者是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机油燃烧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来说这个液面，这个我们需要在这个保养周期中间的时间来说的话，有意识来去通过我们的机油尺来去观察我们的机油液面。当然现在有一部分车是没有这个机油尺拔出来可以看到这个机油液面的一个情况，是通过我们的行车电脑，它是完全是电脑的这种来去查看我们的液面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机油不能亏，这个会对我们的发动机造成的损伤比较大。 所以当时我问了杜总一个问题，我就说那我这个车在加上机油之前还能开吗？我还能开回家吗？明天还能开去上班吗？然后再去加机油吗？你给到我的建议是不要。 对。 我们还是要尽快加上它。 对。 如果各位你出现了这个小黄标志告诉你，因为它还是会中文提示你， 是 因为你干看那个标志反正至少我是不懂的啊，但跟大家讲一遍你最后问我一个小人蹲马桶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吧？所以呢它现在比较好的是它有这个中文的标志，所以我知道它是机油报警了。那这种情况下大家要尽快的去把这个机油加上，不要再升开了。 对 你不要想着说它是一个小黄标没到红色， 对， 尖叫你就继续开吧，那是不好的。 因为它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标志来说的话，就说明机油液位已经下降到一定的位置了因为我们不能排除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个机油正常消耗，还是说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消耗速度我们没法去把控它。在这过程中的话，如果我们继续正常行驶比方说高转速等等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尽快的补充它，补充它的这个机油以后的话呢，我们也能够知道是不是还会继续快速消耗。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就赶紧要进厂去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一个检查维修。对， 那是大问题了， 大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好的， 在这儿呢，我回答同宁微博两个问题，好吧？ 好， 因为他在我昨天粉丝群里面怼过他之后呢，他今天有认真听节目，我还是要表扬一下啊，说买了个收音机，其实车载也可以啊。然后呢，你不是有手机吗？你能上微博，你就手机下载听听 FM 就可以了，好吗？全年直播和回放随时都可以听到，你还买个收音机，七天无理由退换，能不能退啊？这是这个啊，说喝上一杯茶要乐享人生，好，第二个问题呢，他是说怎么有铁粉坐在了演播室呢？你可能没有听懂我说的问题，你先来评论区，你看看这个铁粉标啊，我们的嘉宾没有挂上铁粉标，他不是我的铁粉， 对， 这是一、 啊、 第二是我说挂上铁粉标的是我们另外一位常年会给我们节目写诗的热心的听众，他人不在北京啊，然后呢叫呆呆小熊，他是有铁粉标志的，你看一看好不好？ 对对对。 第二是你如果互动跟我够多，那么微博也会给你挂上一个铁粉的标志，这个不是我想给谁给谁。好，第三个问题是他说机油不能加的太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有一次我加满了，后来车就冒烟了。 对， 我建议他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能够尽量的留在我们评论区、 嗯、 因为会被更多的听众看到。 对， 我们的粉丝群只会有500个人看到你这一段话、 嗯、 然后我回复了，可能他们这500个人没听节目也不知道我在回复什么。 对对对。 所以呢我建议你到评论区来。好，他说到这个机油加满冒烟的事儿，这 对， 这也很可怕，你这也是要尖叫了吧，你的车 机油的加注的量是有比较严格的一个空间、 嗯、 啊，过多过少都不行啊，过少的话会对我们的发动机这个里边的这些部件造成很大的一个磨损上的一个伤害。 嗯， 那加的过多会导致发动机，因为毕竟发动机通过燃烧汽油然后变成气体以后给我们提供动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就会混浊着机油一起燃烧，所以会冒烟。 但我没有懂他为什么要加那么多， 可能还是对，就是对于自己这台车辆应该加注的这个机油量没有一个把控好、 嗯、 这个事儿来说需要大家好好的认真的研究自己的车辆说明书，会非常明确的告知大家这款车发动机应该加注多少升机油。 嗯， 啊，我们购买机油来说分大瓶跟小瓶，一升装的、四升装的、五升装的都有，这个就要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去补充，或者说在保养整个更换机油的时候按照这个量去加。 如果实在懒得看说明书，像我这种，要不然保养的时候问问工作人员吧。可以吗？他是知道的吧？ 是知道的、 哦、 啊。对于不同的，就是我们的发动机不同的是这个比方说同样一款发动机，它型号可能一样，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性能车，不太一样，它的油底壳不一样大小的时候，可能对于加注的量也是不一样。 但因为你保养的时候，它一定会关注到你还有多少，然后可不可以？现在我这一轮保养就要帮你加满或者加上。 啊，保养基本上要做更换整个机油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问一下嘛，工作人员。 对，比方说 这个要加多少？ 是的，是的。包括像你、像前段时间你的那个车出现这个情况啊，就属于啊、保养周期的正中间，半年了大概时间。我们这时候就要关注一下机油的液位了。 哦， 其实这个 所以我不应该等到它给我黄灯， 对，对， 是我没有及时关注。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儿你也能发现啊，现在来说的车况、并不是说我车龄时间长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当然这是应该的，但这跟现在的车龄来说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过大的关注，大家应该养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啊、在这个保养周期之内啊，我们使用过程中我们就要定期来去查看它这些情况。 好的。这个我也不知道，通讯微博转了你的微博，呼里卡尔的微博之后，为什么就突然挂上了铁粉标？这好了好了，证明你虽然没有跟我互动，但是你到底是关注了呼里卡尔还是关注了我啊？你好好说，评论啊，你不要转发，你转发了之后，你要不然转发再点一下下面的同时评论，因为我现在在评论区依然看不到你的评论哈。好，这个说到保养的事情呢，冰速火也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车该保养了，超了几百公里了，那这个事情是 OK 的吗？ 首先是这样啊，保养的话 这个跟大家选用的机油是全合成、半合成还是矿物油有关系。首先大家要确认这个事儿啊。一般来说，全合成的机油来说的话，一万公里上下几百公里来说，这都不叫问题。 嗯， 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全合成机油的话，其实你偶尔超，比如超，因为最近忙我没有时间去，但是我车还要正常使用，你超个一两千公里甚至稍微再多一点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会对机器造成伤害。 嗯， 啊，所以这个超了几百公里来说的话，嗯，非常还在合理范围之内，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哦，好的。然后呢他也补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烟管多久要清理一次。 说实话我也在看这条评论啊， 嗯， 我没太理解 烟管是什么。 对对，我没太理解。 就是好了，那这样吧，冰速火，你描述一下， 嗯， 你指的这个烟管是连接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 对对对 是吧，可能就是这个术语不够专业，所以我们杜总暂时没有理解你说的意思，或者要不然你拍个图，你说来，就是我车里这个东西也可以啊， 对对对， 都没有关系。如果现在呢你比方说描述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拍图给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也都是可以的啊，没有关系。也可以去他们，就是呼力卡尔的官博的评论区，或者私信他们，都可以，这个都没有关系。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然后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就你用车方面的一些疑问，向呼力卡尔的创始人杜瑶来提问。好，刚才说到我一次黄色一次红色，红色呢是确实是最新鲜的一个，是昨天晚间突然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是开了这么多年的车，我也算打引号的老司机，真的这本领很长，驾龄也很长啊，我以前就是我从日系车转德系车，好，这两系里面，我真的都是第一次遇上红色。就这么的，我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没有遇到过红色报警。所以以前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哦，还好吧，怎么会红色？但这个红色呢，恰恰就出在了之前一期我们要进入冬天、秋天的时候，跟大家说， 对对对， 进入冬天你要关注最关注的几个点，其中一项就是防冻液。 对，没错。 然后我这个红色报警就是说我防冻液不够了。 对， 这也是我的问题，对吗？不够关心它导致的， 可以这么说吧。 但我没有懂为什么那个机油，那个是黄色，那它的级别还就是没有到防冻液这么紧急吗？ 对，是这样的。 哦，那个你都要我别开了，所以就这个红色尖叫的时候，我停在路边是一个正确的处理。 啊，对，这个非常的及时。 因为它显示了说你要关闭发动机， 对， 所以当时我说啊，那关闭发动机我就只能熄火了，停下来。 是这样的，因为防冻液液面的过低，这样的话会，因为防冻液的作用是来冷却我们的发动机嘛，啊，如果说我们的液面过低，它循环不好的话，那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发动机是一种干烧的状态啊。比如我们在家啊，这个火上坐着一个锅蒸东西呢，啊，这时候里边的水变少了。那就是干锅了，糊了，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防冻液液面过低，造成的后果。 好，这个烟管呢，冰速火说前一段时间在我台其他频道的节目里面听到的啊，提了一嘴，然后也忘了是哪个节目。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广播节目是没有字幕的， 是， 所以有可能你突然一晃，你记住的是这么个词儿。也未必嘉宾说的真的就是这个词，或者是他是不是前面有前缀后缀这之类的，对他的进行的一个描述。 对， 那怎么办？那个节目讲的是什么呢？要不然你在评论区留下来，他是提到了烟管要清洗吗？或者怎么样？还是什么问题啊？好，说到这个开过什么车，我们终于学会了在评论区给我评论的童宁同学说。德系日系我也都开过，好的，那我反正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防冻液的问题，之前没有遇到过，有可能是第一我比较准时在保养，对吧？在第二个，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这个跟车辆的更新迭代有关系啊，每代车它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小毛病啊、瑕疵都是有可能的，像。 像你这款车，包括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这款发动机匹配的这样相对的这样一个动力的一款车型啊，它的这个车的问题就会出现在水泵上。我曾经那台车啊，前前后后换了三个水泵。这是它本身这个车的构造造成的，这个零部件容易损害，所以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发动机，这你说你从来没有出现过啊，那就是因为你之前的车都不是这款发动机啊，现在这款车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太正常了。 好的，你不要再说了，再说下去大家就知道。 我相信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朋友会知道你的车是哪款发动机了。 然后就是新进来的就是童宁现在留言啊，让我很惶恐。他说他有一次看到我开车启动的时候急加速，但我确认我不认识。是在建外大街14号的门口吗？看到我急加速，我觉得我的玻璃贴的还挺深的呀，是怎么看到的呢？好了，我们不追究这个问题。然后呢，他说样子很拉风，这样急加油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急加油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看你的车能不能承受吧。 首先是这样啊，就是急加速这个事儿，你得看在什么一个状态下。如果水温正常啊，在这种情况下，路况允许的情况下，急加速一点问题没有。我们的日常的这种急加速来说，其实在车辆的研发过程中的时候已经充分的验证过了，不会成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车我们尤其在冬季啊，水温不正常情况下，我们急加速其实会对我们车辆造成一些损伤啊，是不建议的啊，不建议的。对， 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讲冬季用车的时候特别提醒了大家。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的车它停在一个比较冷的状态下，你突然需要它来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温柔以待，不要在启动的时候 对 才猛了。 对 啊，但是我说实话啊，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急加速。 对，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对，所以我觉得我大概率应该不认识你，这是一。第二呢，你可能单纯的只是想在我这儿拉拉风，所以写了一条这么样的留言。因为他下面一句也完全不是我的风格。他说杜总你说话的时候不要看我，就是要你不要看我啊，说那样的话呢杜总会紧张啊，那你就错了。他不看我他可能会紧张。好了，微博呢大家不要老闲聊好不好，你们提点就是给其他的听众可以有启示的一些问题。你不要因为这个就挂上铁粉，我会把你撤下来的，虽然我也撤不下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看到我转发呼力卡尔的官博那一条是今天的直播帖，就今天我刚刚发出的这条微博啊，评论区可以给我们留言。好了，说完了我最近遇到的两次紧急情况，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不是一个寻求拉风会开车很猛的一个人哦，开车非常稳。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我们车里必备的东西了。先来说节目开始之前，冰火就说他自己车里面备了哪些东西啊。有一些呢是很值得大家 知道的。 另外呢还有呢是杜总看完说你够了，这过分了。是吗？ 太谨慎了，太谨慎了。 太谨慎了。第一个，冰火说他车上好像少一个打气筒，上一次胎压报警了就找了修理厂，结果呢是被扎了，胎被扎了。所以他提到了打气筒。这个是应该备的， 有必要。 有 必要， 这个我们今天图里边有啊，就是是吗？还是我们有一个测胎压的在图二。 对，图二。这个尤其就我们这近期的啊，我来咱们节目的时候提到的，就是冬季因为温差的问题会导致我们轮胎里面的气压过低啊，在这过程中的话，可能在行驶过程中我们的胎压监测系统会检查到我们会有胎压过低的这种提示啊。这时候的话呢，就是短期我们在城市道路来去这个通勤路上来说的话还好还 OK 啊。如果说我们跑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那如果胎压过低，那可能会对我们轮胎是造成一种损害，有必要备一个。而且现在来说，有的如果大家为了方便啊，因为有时候说就是冰速或者说这个打气筒啊，这个话可能会对胎压的控制不太精准。那其实我们能在一些零售平台上能看到，它有的是那种带书显的， 包括说打到多少数值以后我们设定好，它就可以到那儿它自动停止了，其实很方便的。嗯 嗯， 对。 你觉得刚才他问的烟管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你刚才说的数显这之类的？他没有听清，因为我们没有字幕。 嗯， 但是呢，我们因为我有很仔细的在听你说话，我是能听懂的啊，就是数字显示的意思。 嗯， 但有可能我们的嘉宾说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缩写啊，或者是一个觉得所有用车人都可以理解的一个概念。 嗯， 但是猛一听，你可能会记不住或者记错。 嗯， 记混淆了。 对 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嗯、 好，打气筒。就是说给你解决胎压报警， 嗯， 我们要往里面充气这个问题， 对， 你是会建议大家买现在有这种数字显示，然后可以告诉你你现在胎压是不是充到了一个安全值的， 对， 这样一个， 对， 这个大概要多少钱、啊、现在比方说某宝啊 100块钱就 OK 了。 哦， 对，而且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顺着冰速火同学说的这个问题啊， 嗯， 如果说轮胎扎了的情况下，但是我们前后这个周围没有修理厂或者说补胎垫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嗯、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这个大气筒先把气儿打足， 嗯， 以保证我们轮胎正常的情况下能跑到这个修理店啊。 嗯， 这时候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因为轮胎扎的话它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撒气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轮胎要相对的要比其他的胎压要稍微的高一点，比方说我们正常值2.3到2.5啊，这段时间我们公众号也刚聊到这个问题啊， 嗯， 正常的数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到2.7甚至打到3.0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一定要控制车速，因为轮胎的胎压不太一样，还是会有这个转速上的一些区别， 嗯 啊，所以而且呢也能防止说轮胎和地面摩擦产生更高的一个胎压的时候的话，我们撒气可能会严重，对吧，嗯，我们能跑更远，能去轮胎店，能保证能到，所以来说的话、 嗯、 可以稍微的多打一点点。 嗯，但胎压报警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在进入冬天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提示。 讲过了，对对对， 因为这个气体它也存在热胀冷缩，然后可能你突然有一天降温、 嗯、 像这两天周末降温， 对、 嗯、就发现自己胎压不稳了就报警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车里面备一个 很 必要。我手一见问说有出租车他观察在行驶的时候、 嗯、 轮胎尖叫是怎么回事，特别刺耳的那种声音。 嗯， 他觉得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摩擦和地面的那个摩擦声，算是吗？ 这个是从两方面讲啊，一种来说的是正常行驶过程中、 嗯、 然后轮胎响的话呢，这跟因为出租是运营车辆，那可能司机师傅来说，为了考虑到一个这个用车成本来说的话，它的轮胎的磨损呀，它可能会选择性价比更比我们想象更高一点，不追求品牌， 嗯 啊，只要能够用就行啊。这种时候它的轮胎的这个成分吧， 嗯， 会稍微 的材质 的差一些，对，所以来说摩擦的时候这种胎噪的处理不够好，这是一种。 嗯、 那么可能还会有一种的话，就是刹车过程中的话产生了这种异响， 嗯， 这个来说的话应该是说刹车片跟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可能会有一些脏物或异物，导致它在摩擦过程中的话产生这种刹车响，所以不知道魔手说的是哪方面的这种响声。 嗯，但这个也它除了说到出租车，其实我们自己用车的时候也可以关注，对吗？ 也会，对 啊，就如果是刹车的异响， 嗯， 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它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对， 嗯，好，就同您刚才说这个急加速的问题啊，他自己也还是补充了一条， 嗯、 他说因为他是听人说， 嗯， 急加速会造成链条变长，严重的时候会毁发动机，是这样吗？ 啊、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其实他说的这个情况下，更多来说以 EA 大众的 EA888 的这个发动机为主啊， 嗯， 1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大家要非常关注的就是链条的问题， 嗯， 急加速会有一定影响，但其实这个方面反过来说就是要看机油千万别亏， 嗯 啊，机油千万别亏、嗯、就是尽管有些汽车品牌的发动机用的是链条打着这个终身免维护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去做，但是大家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达到一定的公里数，达到一定的年限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关注，如果有必要的话建议还是换掉， 否则 它这个真的是它急加速造成的吗？ 在一定程度上会。 哦，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急加速有什么危害？它也没什么危害。 嗯，这个电条 没什么问题。 这个电条其实是这样啊， 嗯、 也是通过这个电脑专业的这个维修电脑，看它的数值就能反映出来它这个情况，电条是不是被拉伸了？ 嗯， 对，拉伸以后的话，跟它齿轮的这个匹配就不太好。 嗯、 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容易发生，就是。嗯，专业来说叫顶缸，啊， 嗯、 这时候发动机要大修了。 嗯，它指的毁发动机是这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对。 嗯，但如果说我们在正常保养的时候就关注了这个链条的问题， 嗯、 我把它及时更换掉了，它不会出现。 对， 嗯， 嗯 好的。 但这一般情况下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主要就还是机油的问题。 嗯， 这有 猛加机油也不至于， 对， 猛踩几下不至于， 偶尔也不至于，因为以前我的一款车也是 EA888 的机器嘛，开到十多万公里，待会儿我也很谨慎， 嗯、 但其实因为我日常保养比较及时啊、而且对于机油的查看比较勤，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在我车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嗯。好，你们现在问的感觉好像确实还是围绕用车，冬季用车方面，是不是我们上次讲的？怎么了？那一次是讲的不够深刻吗？还是大家都没有听到？没有关系啊。今天如果说我们这个车里面应该备些什么东西，来不及讲完的话，我们就之后再找周一的机会来讲，好吧？ 好， 我说一下这个移动电源吧，因为我觉得冰叔我说他有这个，我觉得很好，因为确实我开车，我父亲开车都遇到过，电瓶没有电的情况，当然也是久置的问题啊，就是放在那儿很久没有动它，电瓶没有电了， 对， 这个电瓶没电这个情况算是比较会常发生吗？ 冬季比夏季会常发生， 嗯， 年头老的车比年头近的车会发生， 嗯，然后像我说的那个，你很久放在那里， 会的， 这肯定是比你天天开或者经常开要更容易没电， 对。 那他说需要备一个移动电源， 嗯， 这个也是像你刚才提到的给胎压充气的这个东西一样，我们上一些网购平台去搜一下， 很轻松能买到 啊，给汽车电瓶充电的移动电源， 嗯、对对对， 它大概有多大呀？ 嗯，小的话，大小应该和这个我们的电话座机差不多大小吧？ 啊，那个可以接受， 很方便，对， 就不会太占后备箱的位置、啊， 不会不会不会。 好，童宁说顶缸专业啊，好的，那你是不是已经被呼力卡杜总征服了？快去关注他们，成为他们的铁粉，在我这儿你已经挂上铁粉了啊。好，然后呢，这个魔手说，他说刚才他说的那个就是出租车尖叫啊，轮胎尖叫的问题，他说听起来好像是刹车响，就像一直在踩着刹车往前走那种感觉。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不是刹车的问题了，应该是轴承问题。嗯， 那这个车是因为老了吗？ 嗯，有可能吧，因为出租车的行驶里程要比我们日常家用的轿车的里程要 大 太多了， 多 对、 哦、 它的磨损状况来说会比较严重。 我觉得我所反复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总是内心在想说会不会有一天我坐上了这样的车会有什么危险吗、 嗯、 来你给这一部分的乘客吃一个定心丸吧。 其实还好，对，还好， 也不会有什么 危险，不会有什么太大危险啊，因为这本身来说出租车的行驶的这个环境来说还是以我们都市道路来去行驶，它的车速不会快到什么程度啊。 嗯， 对，然后说这种，而且大家应该发现到，就是能作为出租车的车，它的这个平时的维护和它的这个耐用程度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嗯 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个事儿。 而且还有一点啊、 嗯、 就是我们的司机师傅 对 肯定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就是他也会勤保养啊什么的，他就更因为他开这个车更久、 嗯、 他也更懂、 嗯、 他会及时的关注他的车会出什么问题， 对， 所以大家这一点不要太担心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回答童宁一个问题，就是车里面怎么消除烟味儿啊。来，在杜总说之前我先说， 嗯，好， 禁止在你的车里抽烟就可以了我没有懂哎，就是 从根上， 要不然是因为司机、 嗯、 您本人很爱抽烟、 嗯， 我觉得也可以降低在车里抽烟的频次吧。就 车里边这个烟味儿啊、 嗯， 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也坐车美啊，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 因为跟车里边，比方说你的座椅，如果要是车里边不是皮座椅，这个烟味儿是非常难处理的，因为基本都吸到我们的这个座椅 那个织物里面去了， 编 织物， 这个非常难处理，包括我们的车的顶棚啊，这有些不是皮质顶棚，这个是非常难。 所以我说的没有问题呀、就如果你车里面不是真皮，多是这种编织材质的话，那方法真的就只有让大家和你自己。 对，少抽烟， 乘客司机都不要抽。 对，因为这个消除烟味来说的话，首先做臭氧啊等等这些事情来说的，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包括车里边放一些活性炭等等这些事儿，都是为了缓解。但是你要说去除它很难。很难，对， 好，他说车里要备矿泉水，巧克力，救援电话，常备保险单，他说的不算工具啊，算这怎么说，算自身补给、身体健康补给， 应急用吧，还是应急用的，对， 矿泉水和巧克力的意义是， 这个其实还是为了，这可能跟自身的身体条件有关系啊，就是对，因为北京车，北京的路况。比较堵啊，容易饿啊， 这万一低血糖了就不 好了。哎，对对对，补充一些能量。 救援电话呢？它指的是 救援电话的话，应该怎么理解？ 对啊，我也不太理解。 一方面是保险公司的救援电话吗？还是说挪车电话都有可能吧？ 哦，明白。那你都备保险单了？保险单上面不就有 保险单？其实是这样 的，这个 对。现在来说，我跟大家也多说两句，保险单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北京的保险其实都是电子保险了。电子保险其实车上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不跑长途情况下，用电子保单是足够了。不会去核查，而且包括我们交警部门，如果说发生事故来去调取的话，它都是通过输入我们的行驶证的一些信息，就能调取我们车辆现在的一个保险状态，所以其实倒不用非得打印出来，其实电子保单就是为了进一步的环保嘛， 好的，今天其实我们是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车里备的工具啊，这怎么办？只说了两个，然后呢，冰素还说了一个，感觉现在也没有太大用处的一个东西，他说现在车里边多备了一个带气瓶的救生衣，我知道他这个意思是怕涉水， 对。 对吧？ 这个季节确实不太用着， 但是就即便是夏天， 也不太容易用到。 是不是说，与其这样的话，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救生锤，比这个的意义更大？ 对，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救生衣的使用来说，前提条件是我们能把车门打开，对吧？或者我们破窗而出，如果在车里边的话，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更容易的是窒息，并不是说能不能飘出来，除非冰素我会不会是有一辆敞篷车，这样我们也非常期待是这样的啊。 那就是两相比较的话，我们有一个救生锤， 对， 因为它更小嘛， 对 吧？ 对， 这个可能是更需要在夏季，大家担心车辆涉水啊，然后担心自身的安全，我们无法逃生的一个情况下，更需要的。那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来讲怎么砸的问题，因为这个我看过很多试验的视频，就告诉大家要砸这儿啊，砸那儿啊，这没有救生锤的时候拿什么东西砸呀什么的，这些我们到时候再汇总，在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给大家提供一个啊。然后体感加速小海说车里常备自救电瓶，路上没电了推车也是挺费劲的， 对， 我就不问你是怎么知道很费劲的 啊，他一定懂。 好的，但他说这个自救电瓶和我们刚才说的我要备一个这个移动电源 一样东西 是一回事儿哈。好的，其他的需要常备的东西呢，其实今天呼力卡尔的官博有帮我们很认真的放一些图片，我们没有全部讲完，但大家也还是很想了解说图片里面一些内容，来不及等我们再一次的邀请杜总来节目的话，可以去评论区找他们来提问，如果还来得及，或者是说你一看图，哎，我全都有，那更好啊。 对， 有一些东西大家想备，说怎么办？我买的对不对呀？什么的，我们之后再找一个周一再来聊，好不好？下个月啊，12月份的时候，把今天没有说完的这些工具，包括大家如果对于 我们设置这个用车的板块也很需要。 嗯， 你看大家是吧，闲聊东一嘴西一嘴的，这看起来你们的疑问很多嘛。我们之后呢就把周一再固定一下这个板块。非常感谢杜总来到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今天就是这样咯。更多提问可以到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来找我咯，明天见。 又发梢掠过脸颊，骄傲的好自己吧。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